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96首诗，题大于岭背义，宋之问。 题大于岭背义，宋之问。仰我南回岸，团门几处回，我闲数笔，何日个休归来？刚见吊车落，灵魂剪不开。明朝梦想起，眼见龙头尾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